炮击非常令人不安和不可接受，又说无论是哪一个发动炮击都必须要立即停止。格罗西说专家组计划在当地星期一对核电站的情况进行评估。不过俄方接管核电站的营运商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如果要检查和核安全无关的设施将会被拒。七大工业国外长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要采取措施回应北韩近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七大工业国外长说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联合和有力的行动回应北韩，预计安理会将回应美国的要求，星期一开会讨论北韩问题。南韩将会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参与。另外，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不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偏帮，说有欠客观的公正。他重申北韩有权发展自卫用的武器。较早前北韩证实试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领袖金正恩在场指导。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5点，跌576点，总成交金额34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3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0.2跌7.6，盈富基金17.55跌5.3，恒生中国企业59.84跌2.24，美团150.8跌9.6，阿里巴巴75.7跌4.2，京东集团204.6跌13.4，南方恒生科技3.53跌1.5，港交所288元跌13元。中国平安40.35元是跌2.1，快手51.8跌了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9.275，瑞士法郎8.198，澳元5.203，加元5.834，新西兰元4.801，欧元8.633。每百日元兑港元5.5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9点，跌40点。港金报16330元，系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12美元，卖出174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较早前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是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散石湾路啊。再重复多次啦，就是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头先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啦。咁但系而家咧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又已经重开，但系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散石湾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大本营的快线仍然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和 X42 号 C 去回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是要改道行驶。

早晨早晨，星期一终于出现一线生机，我是生机强。 好，嗱，多谢大家一路咁关心我哋啦， 系啊，多谢大家包容同埋忍耐， 冇错，咁啊，今日礼拜咧，我哋已经全部引齐， 耶、yeah! ！ 怪兽已经俾我哋打死啦， 冇错啊， 哎呀， 乜、哎、原来你系怪兽， 系 佢知嘅原来， 我至少都知嘅、啊，都知嘅，但系唔做咯。 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借尽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一隻西一隻東，一腳西一腳給批鬥，抱着頭退後十秒便失手。刺激刺激刺激，銀河唯一的秘密，世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借尽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借尽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其实咧，讲到呢个奴隶兽咧，我自己开始有少少觉得自己有少少奴隶兽 feel。 点解啊？ 奴隶兽咧就系你睇翻啲电影里边咧，嗰啲俾人咧揸条鞭拖船咁样，嗰啲奴隶咧咪好瘦嘅。 你系咪想我要打你啦？即系嗰啲 奴隶般嘅身形咪好瘦嘅。 哦，消瘦个瘦。 系啊，你系讲紧奴隶嘅嗰种消瘦。 消瘦。是啦，因为我最近我都觉得啊，点解我系咪即系过咗龙呢减到咁样，即系觉得自己比较瘦。 嗯， 系啦，亦都加上有时你哋都会讲啦，喂，唔好再受辣咁样。 系啊， 因为我亦都谂过以前我哋讲嗰啲文章呢，咩嗰啲叫啲肌肉会流失，嗰啲叫咩话？ 嗯， 即系唔够肌肉啊。 冇错。 系啊系啊， 会啊。 所以 但呢日唔系，但我只系会觉得就系话，其实你系应该系比起你自己应该有嘅身形嘅话，系真系比较系过瘦嘅。 系系。 饱满少少。 你嘅肌肉你系够。咁所以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我都可以肥翻啲。 有个朋友佢话我似一个中童，似个 中童啊 嘛。后边睇似个中学生嘅身形。 你应该可以买到就系、是、外国 size 嘅细路仔嘅码咯， 十二岁嗰啲 系绝对可以。 你听日着条恢复翻嚟啊？ 因为我都着到，我都着到。 我都仲買到， 哦、 即係你外國嘅 size 啊、嗯，外國嘅 size 其實我可以買到嘅，即係 size 14或者 size 16嘅話咧，有時有啲嘢咧係可以買到，就係、是、小朋友嘅著到佢哋嘅 size 咯。 講 係 咁講啫， 係 啦，即係由盧大秀講嘅啫嚇。好啦，咁正式翻嚟我哋嘅風騷範圍啦。咁今日天氣咧，多雲有兩層嘅驟雨，吹黃至清勁嘅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啊。未來數天有驟雨，聽日風勢頗大嘅。 嗯，保重身體啊，大家。 保重身體。係 啊。 係啦。嗯。阿強哥，你今日點啊？即系有啲咩想同我哋讲下咁啊？因为好似我哋两个讲咗好多嘢咧， 会慢慢 咯，你好沉默咁样， 大把时间、嗯、就两个几三个钟， 嗯， 系、 okay, 啊，嗯、你头先话想讲倒失罗鞋，诶 唔系，我系想讲咧就系点样可以人咧喺一个咧去到咁长下咧，即系我哋唔用个脑前，我哋用一个比较成熟， 资深， 嗯， 资深， 啊、但系你上个礼拜叫我今日讲个脑字。 哦，系咩？ 系啊，我准备好。 唔系你讲个脑字喺你个 part 啫嘛， 系 唔系呢一 part？ 好啲，你个脑字应该系喺琴唔系上个礼拜讲嘅，系、 嗯、 啦。咁啊，但系因为咧就是、我哋今个礼拜我哋大家真系一齐翻嚟， 冇错啦， 系啦。咁啊，仍然继续会讲翻嘅就系即系应该要有嘅一啲课题啦。 嗱、嗯，呢、這、一个话题咧就系话点样可以咧自己咧无论几多岁都好啦，一样可以生活得咁充实啦， 咁 开心，咁逍遥啦咁样。嗱、 嗯， 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咧，你觉唔觉得其实唔系来自你嘅身体啊？即系脑嘅感觉唔系来自你嘅身体， 系个心态， 系心态， 绝对系、嗯， 同意啊， 绝对系， 同意， 绝对系，绝对系。如果我唔觉得我自己，譬如话系脑嘅话咧，基本上唔系，我觉得其实所有嘅嘢都系自己睇自己嘅、 嗯。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你就系噶啦，系、 嗯、 咪？人哋点同你讲就唔系，你唔脑啊， 因为你自己相信咗嗰样嘢，觉得自己脑 啱， 而且有诸内又形诸外嘅、嗯。当你觉得你自己系咁嘅时候咧，你嘅身体都会配合你噶，跟住会生多两条皱纹啊，跟住个人又会好似嘅就是。 冇乜力啊， 咁 样 行两步点解会上、 啊、 上气唔接下气嘢咁样噶？ 无端端又会咳啊！ 千祈唔好系啦。 嗱、嗯，第一样嘢咧，呢个文章咧就话要维持一个目标感啊。嗱、嗯，佢呢个咧就系反为针对一啲咧可能退咗休。嘅人士多啲啦、 哦， 即係話佢如果你退休嘅話，冇咩目標啊、 嗯。 每日咧，其實過去幾日我都有少呢個 feel，、 啊、 起身就等食飯，食、 嗯、 飯咧就等瞓覺，即係嗰啲咧嘅生活咧係會令你特別覺得自己老。 嗯，冇錯。 你有冇試過日子？ 我同意，我非常同意。 我 今日有試過呢啲日子啦。上個禮拜唔係咁樣咩？ 有，梗係有啦。 你頭先話冇嘅咧，我 唔係，我話上個禮拜冇，我就係睇劇。 哦， 嗯 嗯，係啦，即係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冇咩目標。日日起身咧、 嗯， 就係、是、即都唔需要諗任何嘢。嗱，我哋每日起身會諗啊，今日星期日、 嗯、 有啲咩環節，我哋 一 家點樣？即係你會有啲嘢諗。 係， 即係如果你嗰日係唔需要有任何嘅 planning 咧、 嗯， 總之就係、是、晏晝好中意啲嘢食。 放假算唔算係咁啊？ 放假冇所謂， 應唔應該有？因為你有個年期係嘛，即係有個時期。 你放假一日兩日啫嘛。 係。 佢講緊即係你，如果你 日日都係 退咗休之後，係啊，你長日都係過咁嘅生活。 嗯。嗯、 好啦，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唔好成日睇一啲老化嘅负面信息。 嗯、 你成日睇啊，系六十岁之后咧就会咁咁咁，七十岁之后咁，即系你睇得多呢啲咧，同埋你诶多咗佢，即 系 你相信咗佢。 冇错。 嗱、嗯，我唔系叫大家。明明自己唔舒服，哎、我冇嘢嘅，唔系嗰啲嘛， 系唔系侥幸嘅心理， 系啦，两 样嘢嚟嘅。 不过唔好成日攞啲资讯，系算啦，譬如人哋行山唔行啦，我啲年纪仲行，即系唔好用一啲年纪上嘅资讯去 俾个框框自己， 催眠自己话我做唔到噶啦，我唔好 同意。 系嗱、因为我会觉得系咁样嘅，有时好得意嘅，网上有太多嘅资讯，其实有时未必系好，因为咧如果你攞得不嘅不即系唔系咁啱嘅话咧，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候佢一同你讲嘅就系话以上咁多个病征或者以上有咁多个症状， 总会中 如果你总会 中 嘅，当你会觉得自己中嘅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系噶啦。 系啊，话俾你听，六个以上你又要注意啦。 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又觉得其实有时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好睇太多咯，因为你会自己吓自己啊。 冇错啦。嗱，另一个咧，我都系即系我自己都会的起心肝去试嘅，就系、是、试一啲你未试过嘅嘢。 嗯， 试一啲未试过嘢咧，第一你可能会参加啲群体活动啦，因为譬如你参加插花班有其他同学啦，咁、 嗯、 你学到多啲人啦，同、 嗯、 埋你会不停。磨练自己个脑筋啊，因为你学嘢你系需要咧谂噶嘛，你要消化噶嘛，你要记住佢噶嘛，咁呢一样嘢都系帮助你咧维持嗰种叫年轻化。 嗯。 因为你学一啲新嘅嘢咧，其实系运用到你个脑咧，你个脑筋一，另外嘅一啲嘅就系你唔会做嗰样嘢， 系、嗯、啊， 你唔会做，即系你个脑筋一啲你唔系成日会锻炼到嘅，即系等于我哋做运动啫嘛，有某啲嘅动作其实就系锻炼有某啲嘅肌肉噶嘛， 因为有啲肌肉 其实我哋 嘅脑 筋冇错系一样嘅，唔好以为嘅就系自己年纪开始大啦，跟住我就我学嘢都学唔识噶啦，学唔识嘅话，跟住咪做多几次咯，做多几次嘅话就系一个锻炼，一个锻炼嘅话就系你自己肌肉嘅一个锻炼，或者系你嘅思想上面嘅锻炼，你慢慢嘅话咧。你会从中有好多好多一啲新嘅乐趣咯。 话时话妈咪咪摸课嗰啲学成点啊？ 嗱，因为咧我要今个礼拜三先再去上堂，上两个礼拜咧就休息咗，系、啦，咁已经约好老师啦。咁佢又叫我先学呢一个腹式呼吸，咁我都每日都有嘅。 腹式呼 系啊， 点咩腹式呼吸啊？咁 用个肚嚟， 指导下俾我睇。 用个肚嚟呼吸， 咁你得啦， 你 个 肚咁大啦， 吸气就顶出嚟。 你一个肚出四个人把声啦， 我好犀利喎， 系啊，我粤曲都识唱喎。 喂，仲有佢教我唱歌嘅时候要 O 起个嘴唱啊，有冇啊？你 明歌 声 嚟。 吓 ，O 起个嘴嚟， 我唔知喎，我唔知啊，系啊，我唔识教你。 会唔会其实你误会佢意思啊？ 唔系， 即系佢听你唱歌，佢 O 嘴啊，系啊，佢自己 O 咗嘴啊， 唔系， 仲 嚟 笑有啲好散系咪 ？Oh my god！ 吓， 原来佢系教我呢样嘢啊！我真系唔知，系啊， 我真系唔知。不过呢个真系嘅，我唔敢 challenge 啦。咁人哋教开唱歌，佢有冇教你点样可以由个肚运起上嚟啊？我 成 觉得阿 Sarah 可能都学过，即系成日讲我两个字。叫丹田，丹田 冇啊！我就系从来都唔知道乜嘢叫丹田噶，系啊！ 嗱、 啊， 佢 心高 我冇学过噶， 教我吹气，动张纸巾 喺 度，动张纸巾喺你嘅前面， 喺我耳仔侧边吹气。 然后就吸咗之后咧，喷气嘅时候咧，佢话越喷得耐越好，吹喐嗰张纸巾。佢話咁樣樣 吹唔吹得喐啊？ 我吹得喐啊！ 你簡單啦，你唔 吹 水唔叻， 係啊， 吹落水啊嘛， 因為得啫。你話老師吹嘢，我掂咩？我係 senior 吹 manager， 吹嘢 manager， 吹水最叻我啊！嚟啊，我教翻你啊！ 收翻錢係嘛？ 好啦，繼續我哋節目風騷爆人，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 我哋。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 10:30先听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负责选出第14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会议，朝早10:00在湾仔会展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会议成员陆续抵达会场。主持选举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来到香港主持会议。根据选举办法，选举会议将会根据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提名，推选19人组成的主席团，其中一人担任常务主席。主席团其后会召开首次的会议，确定候选人提名时间和换届选举日期等。候选人需要取得至少15个选举会议成员的提名，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判罪成，亦都会丧失参与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回香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是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家里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说，李家超访问曼谷4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席泰国并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暂时会在家里工作。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说，现时收到4家旅行社申请举办团进团出的安排，当中只有2团登记行程，涉及刚刚过去的礼拜六由泰国来到香港的旅行团。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团进团出的安排不能够吸引很多旅客到港，但是能够借此对外宣布香港已经踏入复常阶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个节目说，接待团进团出旅行团的食肆需要划分指定区域，安排指定员工接待旅客，大部分食肆没有意欲参与，认为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不便。他又提到，香港其中一个最吸引的地方是有很多特色美食，认为现时的限制是限制了旅客去到指定食肆，会降低旅客来香港的意欲。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82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7宗确诊和24,54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再多2宗死亡个案，分别是91岁女子和88岁的男子，两个人都是长期病患者。 广东疫情持续，新增9085宗本土个案，大部分仍然是在广州。白云区即日起至到星期五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小学和幼稚园暂停翻学和面授课，地铁和公交暂停服务。北京本土新增962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增加50%，当中266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较上一日增加超过一倍。河北新增736宗本土感染，大部分都在石家庄，当地多区今日起至星期五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4点，跌456点，总成交金额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8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3.8跌4蚊，盈富基金17.65跌4.3，恒生中国企业60.04是跌了1.84，美团151.8跌8.6，阿里巴巴76.15跌3.8，南方恒生科技3.56跌1.2，京东集团206.2跌11.8，港交所290.4跌咗10.6，中国平安40.55跌1.9，快手52.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40.38，瑞士法郎0.955，加元1.342，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1点，跌28点。港金报163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59美元，卖出174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咁另外油塘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九巴路线啦，14号 H 33214 H 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仍然都系改道行驶。咁另外青山公路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啊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呢个女仔好大机会是佢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呢度？ 爆炸传喺 CCTV 消失嘅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唔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系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 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吓，廿五度嘅气温噶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点样可以喺任何年纪咧都活得咁开心咧？下一个都好同意嘅。咁我相信你都应该会同意啦。就系咧，就算你而家咧系冇工作又好啦，或者你而家咧多数时间都系一个人度啦，点都要揾个机会出去有啲社交活动，正常嘅社交活动。同人哋傾下偈，聯繫下， 嚇，即係見下啲人， 唔好日日獨家村， 有啲人氣， 係啦， 識啲新朋友都好啊。 係，總之咪社交活躍咯，即係唔需要話活躍到好忙好忙嘅，但係唔好日日咁樣自己望住塊鏡，唉，你好嘛嗰啲咁，即係一個人耐咗咧，佢話咧會令到好容易病啊，或者有啲叫心理病啊，等等等等，咁所以咧一定要有啲嘅社交活動。 係啊，因為嗰陣時候其實都有聽過嘅，就係話咧啊，而家咧咪好興嘅就係話會 work from home 嘅，咁亦都有啲討論嘅，就話其實 work from home 係一件好嘅事咧，唔係嘅，即係可能係對於一啲公司嚟講嘅話，可能佢係會少咗一啲資源，可能擺喺嘅就係佢哋嗰啲 office 啊，或者係點樣，因為大家咧都可以喺屋企，總之你就係有個電話或者有個電腦，你已經可以做到嘢啦嘛。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話，對於一啲喺屋企嗰度 work from home 嘅嗰啲咁樣員工嚟講嘅話，當佢冇咗一啲嘅社交，有時有一啲嘢佢哋唔需要話大家集思廣益，或者係喺個 conference room 我哋一齊開會咧，冇得見。其實咁樣嘅話咧，就成日都係匿喺屋企咧，少咗呢啲咁嘅社交嘅生活咧。其實對於人類嚟講啊，佢哋自己嘅健康啊，未必係一件好事。長遠嚟講，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噶。 嗱，一個禮拜咧三日就差唔多啦，因為我睇翻有啲資料咧，如果 work from home 咧，對啲媽咪嚟講嗰啲係好嘅，因為可以照顧下小朋友啊，可以睇住屋企，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方便話啊長時間睇住個小朋友，因為啲小朋友都要留喺屋企嗰度啊，或者唔使翻落嘅。咁如果佢真係 work from home 咧，對啲公司嚟講咧，佢可以有啲資源嚟慳翻嘅。例如一啲文艺啊灯油火蜡等等，即係可以话有好有唔好啦。 头先咪讲咗啦，係啊悭返啲。同埋搭车都悭返啲，如果你咁讲。甚至呢我自己过去呢个礼拜呢衫都冇洗过。 係啊，可能係啊。洗少好多钱、啊。 你都冇出街，我日日出街嗰套衫。日日洗噶嘛，都唔洗，都唔洗啦， 系啊，系咪睡睡衣咯？ 咁我打翻胎同你做节目。 但系有时我都会，有时我会无端端即会自己会着翻一啲就系翻工嘅时候你会着嗰啲衫，就唔好成日都一路系咁样去着住睡衣，咁啊俾你有一种个感觉嘅就系你转换下个环境同埋转换下嗰种心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会觉得好闷咯。 Work from home 真系嘅，有时即系有好又唔好吓，即系数之不尽。好啦，下一个咧就系叫动起来啊，动起来即系咧。要入翻啲運動，行下喐下，係啦，咁樣咯，咁都係等你咧個生活咧唔好咁靜態。跟住咧就係聰明地選擇食物，咁呢個就唔多講啦，因為咧咩叫有營養，咩叫冇營養，大家都知噶啦。跟住咧就係話最好咧，雖然你可能而家退休啦，或者而家咧冇特別嘅工作啦，都唔好將你嘅生活扭到七零八落，即係可能天光先。我一個朋友係咁喎， 嚇點啊？ 退咗休咪天光先瞓 嚇？ 啊、 以前唔係咁噶， 唔係噶，以前翻工嗰啲點得啫？但係佢話：，嘿，都唔使翻工，煲劇咪煲到五點鐘，跟住瞓覺瞓到， 其實唔係幾好啊， 冇規律啊， 亂曬龍咯， 唔係一件好事嚟 嘅。 因為佢覺得橫掂唔使翻工，咁咪中意幾多點瞓咪幾點瞓咯，咁所以咪成日睇戲睇到四五點。 咁你覺得點解有咩唔好啊？即系点样咁样系唔好？ 第一你会同你屋企人完全脱晒节啦。即系当你瞓嘅时候，人哋啱啱起身， 冇错。 起碼呢一個，起碼呢一個 係啊，影響屋企人㗎。 因為我以前咧曾經試過嘅就係有一個要分手嘅男朋友咧，件事就係咁啦。因為咧佢嘅工作好奇怪， 係夜晚黑先做嘢嘅。咁、而佢夜晚黑做嘢嘅時候咧，朝頭早咪瞓覺啊？係咪？咁我咧就係朝頭早做節目嘅、做完之後我翻去嘅時候咧，佢一路都瞓覺，一路瞓到天黑，佢起身啦。但係我要瞓咯、所以咧就係好似一隻牛同埋一隻鷹，大家會談戀愛咁樣。我永遠係冇時間可以同佢咧就係碰到嘅。 佢好似吸血僵尸， 冇錯啦。 夜晚先喺觀眾 交流唔到。 除非嘅就係夜晚黑咧，佢起身，跟住咧我差唔多要瞓覺之前嘅話，可以叫做有少少嘅時間，大家食餐飯。跟住咧長次咁樣落去嘅話，我覺得我冇辦法能夠忍受咯。就是、因為咁樣嘅話咧，到最尾嘅時候係好中意噶，但係都要分手。 如果佢夜晚先做嘢或者夜晚睇戲咧，咁屋企人一定瞓曬嘅啦，即係永遠係獨家村咯。即係佢大部分時間都係過緊獨家村一個人睇戲嘅日子。 你係可以嘅，係嘛？即係你可以嘅。如果你因為我覺得有啲人又係好奇怪，你冇發覺嘅就係其實有啲嘅就係唔知點解嘅喎，你俾佢瞓佢係瞓唔到喎。 诶、你惯咗啦， 因为 佢生理时钟已经惯咗、 乱 晒， 我就唔得咯。 有冇 过 啲日子？ 我有啊， 你都 好好颓废噶，系啊，嗰啲即系唔使翻工嘅日子咧，你咁样样求求其其咧，你 系 真系 夜晚 真系乱晒大笼 嘅，喺度四点钟又食个杯面 啊， 即系 同埋你会有时有啲罪恶感嘅，譬如话当我喺个电脑嗰度玩游戏嘅时候啦，啊玩完一铺又一铺又一铺，啊最后呢一铺啦，点知又唔系最后一铺，咁我觉得就好颓废。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咁样，即系停咗做嘢啦，冇做嘢。咁除咗系有一种好空朗朗感觉之外，我可能系无端端咧三点零，我就会谂啊，其实而家好多人可能开紧会，我喺度做紧咩？ 心情好难受、 我喺度睇紧剧，你明唔明白啊？ 系啊， 你间唔中一剂就 OK， 系 嘛、叫偷得浮生半日闲。 系啦、如果你 日 日 都 系咁， 系 咁唔得噶。 一即系搵啲嘢做啊！ 我唔会俾自己咁嘅，我都试过啦，我曾经试过都系失业啦，有段时间仲要唔知道究竟几时你可以开工，我就会俾自己嘅就系有啲 routine 咯，譬如可能朝头早我一定要逼自己，我要八点钟起身， 都要起身， 系啦，我都要起身嘅，跟住咧就我唔理任何嘅嘢，总之嘅就系每一日我都系会咁样过，就等我自己，即系好似啲坐监嘅人咁啊。你有冇聽過？其實你坐監嘅人係會咁樣噶，之後就要起身做運動，咁先知道今日係星期一，聽日星期二。係 啊， 咁跟住我就會喺朝頭早我就會去做啲運動，咁跟住我就係會有一啲嘢嘅話，我要逼我自己每日都要做嘅。咁等我自己嗰、那個感覺唔會覺得嘅就話、我好冇用啊！我坐喺屋企嗰度咧，我喺度浪費啲時間咯。 唔 係 耐唔耐做喎、 啊？唔可以， 唔係話一個禮拜做 一 日， 冇 錯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都知㗎啦，遠離一啲類似酒啦、煙啦，或者一啲會令你身体唔系咁好嘅坏习惯或者东西咯。 酒呢个应该好难， 少少咧， 叮叮当当啦， 每日两杯咁啦， 几大杯啊？咁大杯啊？一扎 呢个嘢即刻话医生可唔可以唔可以摆低只酒杯？第二样嘢应承你， 呢样嘢可以，所有嘢都可以应承你。但系呢一样嘢我真系比较难，因为其实我你开心同埋唔开心，你都要用呢一样嘢嚟。 冇错，明白嘅。好啦，跟住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Mong Sang Ching Hai Zi Tho Jack Ngo Dik Sou Hai Zi Tho Jack Ngo Dik Sou Tuan Ni Chut Sang Dik Sihou Zhe Ge Sai Gai Sui Yin Bu Si Sip Chuan Sip Mei在快乐的笑声中，偶然我们也会感到烦忧，但我和你的妈妈会一直陪伴你左右，把一切不愉快赶走。孩子，拖着我的手，在你上学的时候，虽然陌生的环境会令你哭过不休，但请你明白，这是个必经的阶段，人人也必须拥有。没有坚强面对的今天，就没有茁壮成长的以后。孩子，拖着我的手，在你踏入社会的时候，你可能拥有无穷理想，你可能希冀最高成就，但请记着，不是人人可以成为领袖，不是人人可以生活无忧，只要尽了全力，我们就会问心无愧。就算清茶淡饭，已是足够。孩子，拖着我的手，在你踏上红地毯的时候，我笑了，因为这是我人生最快乐一刻；我哭了，因为由今日开始，你再不会常在我左右。孩子的婚礼是父母最矛盾的时候。孩子，拖着我的手，在我年老的时候，可能你有数不完的工作，可能你有去不完的应酬，请你偶然来看一看我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头。我的身体虽然老去，我的青春虽然远走，但父母对你的爱心还是像你出生的时候。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家中，看着时光一分一秒流走。请你让我相信，你对父母还有相同的感受。今日，在生命还会离开我之前，请你拖着我的手。 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藉了，曾 似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音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我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要着自压上高飞缘分。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相亲。可知两老对你爱护，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中浪人，你寂寞孤单没良朋。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盖但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未接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总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总有错不必担心。 我喺呢个新闻上面咧睇到一篇文章，但我咧就睇睇下咧，我错晒重点，我完全唔系睇个文章佢想话俾我听嘅嘢。你知唔知泰国菜两位？泰国菜好啦，嗱，其实咧佢嘅文章咧就话俾你听，泰国菜最重卡路里，即系最卡路里最劲嘅系咩咧？咁，但我睇睇下，我就根本就谂啊，好食嗰样，哇，系样正嘅 菠萝 系系，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已经唔理佢，我冇睇个卡路里数字，我只系话系喂呢样正。 而好食指数， 你最中意食咩啊？ 其实你望住我食嗰样嘢，我最中意食嗰样嘢就系第一位，就系 生虾 菠萝炒饭。 有就系菠萝炒饭。 系啊，因为你讲过好多次啦，我就觉得你好傻仔。 我最中意食就系菠萝炒饭， 咁多嘢咁好食， 唔知点解我真系好中意食菠萝炒饭。 你只不过系炒过饭之后，跟住摆落个菠萝度啫嘛。 嗱，又要咁讲，如果 pizza 加菠萝，我又唔系咁中意。 我都系。 但系唔知咧，菠萝炒饭嗰个 chemistry 系真系好食。 系啊，我觉得 pizza 唔知点解要加啲生果上去噶，夏威夷味啊嘛。 嗱， 我觉得真系九唔搭。 所以我错重点啦，我就哇好食好食。嗱，第一位菠萝炒饭， 系啊， 1500个卡路里， 哇咁夸 张。第二位系一种甜品系咩？ 甜品啊，佢系咪就系嗰啲 芒果糯米 啊？芒果糯米饭。 哇，呢样糯米好紧要啊！ 又系最好食佢系咪？ 但呢个真系超好味， 真系超好味， 真系超好味。 讲下又想食， 你要淋啲椰浆上去。 系 哇，一流， 1200个卡路里， 咁得人惊。 第三位我又中意食，虽然佢有啲铺头会炒到个辣辣地嘅，叫炒金边粉啊，泰式炒金边粉， 好好食。 泰泰， 嗰啲叫 pad thai， 1500即都系过1000嘅啦， 因为多油嘅。 系啊，喂，其实。冇油边好食啫， 系噶。 你烚碟菜都要加少油啦、 哦，因为一定要咁样噶。如果唔系嘅话，会黐镬嘅。 哦，系啊， 所以佢哋一定要摆好多油落去嘅话，跟住咧，同埋你上碟嘅时候嘅话咧，佢油淋淋咁样咧，好似靓啲噶嘛。 冇错，第四位咖喱牛肉呢样嘢我就麻麻地啦。 OK 喎， 咖喱牛肉啊，哦，即系佢哋嗰啲绿咖喱啊， 一兜咁样咯，浸住 黄咖喱，呢个系黄咖喱，红咖喱。 第五位咖喱炒蟹， 咖喱炒蟹超中意， 中唔中意啊？ 超中意，因为我又中意 所有蟹我都中意食， 系咩？ 系啊 ，OK。好，下一个咧就系泰式咖喱鸡。 嗯， 喂，点解冚唪唥咖喱嘅？ 系啊，咖喱辣辣地嘛。 O K。 系啊，因为你东南亚嗰啲地方，我其实一定要有咖喱呢一样嘢，令到你自己嗰个身体会排汗啊。 O K。 系或者食辣啊，咁样会比较。 我就麻麻地啦。第七位香叶肉碎饭， 好味， 好食啊， 超中意。 香叶肉碎饭。 嗯。呢个都好正。 咁你一半半， 一半半 系啊，我中意食个芋头 嘅。下一个咧就系泰式烧猪颈肉， 哇， 超好味， 系咪？超好味。 跟住我就唔可以彻底搞到你，呢样好食，呢样好食。 我发觉，我明你讲咩，因为其实头先一路喺度讲 紧， 呢个我中意，呢个我中意，呢个好好正。 我而家好似睇紧食谱，唔系睇紧卡路里。 系 边个理佢卡路里啫？ 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泰国嘢系间唔中咧，你系会挂住噶，系突然之间，哇！真系好想去食， 饮 个冬阴功。你知唔知其实我最中意系食咩咧？ 串烧。 我反而中意咁样，我中意食就系自己嗌一个一碗嘅冬阴功，一人份嘅，跟住嗌碗白饭。 太辣啦！ 会。 我觉得冬阴功里面嘅料咧，你再加埋嗰啲即系汤咧，你捞落去嘅话，整个汤饭，哇，不得之了。 我比 你知唔知第一次我见到人咁样做嘅系边一个啊？ 唔知。 嗰个系肥姐。 哇！ 佢請我哋食泰國嘢啦，佢乜都唔食，佢淨係就係叫碗冬陰功，跟住佢就係自己揾條撈飯，跟住食食食食之後咧，成個頭 冇汗 出曬煙， 成個頭都痕，跟住佢就哎呀好痕啊好痕啊，但係好爽啊好爽啊，因為一辣嘅時候咧就成個頭都可以好痕。 咁得閒睇我 好笑啊，係啊呢個好味啊。 好，十一點鐘聽呢個風騷範圍，我先喺十一點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空襲。俄罗斯今个月在南部城市克尔松撤军，并且将一些部队调往顿涅茨克东部和卢甘斯克地区。泽连斯基在视像讲话之中说，目前最激烈的战区仍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又说乌军在卢甘斯克的战斗进展缓慢。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季莫申科说，俄军袭击南部克尔松地区一座住宅楼宇，可能有人被困。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9点，跌522点，总成交金额54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7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8跌咗5毫，腾讯控股281.8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60蚊。啱啱转咗系59.98，跌咗2.08蚊。美团150.4跌10蚊，阿里巴巴75.6跌咗4.35蚊，京东集团204.2跌13.8，港交所288.6跌12.4，中国平安40.55蚊跌1.9，快手52.55蚊跌1.7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3，英镑9.264。瑞士法郎8.192，澳元5.197，加元5.831，新西兰元4.797，欧元8.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5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1点，跌28点。港金报163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1美元，卖出174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坑口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厚德村，现时来回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咁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稍为多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的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因为有紧急维修，近住文华里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的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仲有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康康啊， 梗系有啦， 多谢你啦， 系多谢。 你一入嚟我就知道 啦。喂，细佬咪成日听我哋噶， 系啊，梗系啦。 醒目啊，真系叻仔啊！ 佢成日听心机噶，我 啊，醒目啊，叻仔啊！ 屎嚟 噶，咁近距离见到咧，就突然间，哇，原来咁靓仔噶， 就系想你讲呢一句咯。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美健康康陪住你开心。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之前就冇谂过自己有机会做电台主持嘅。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陈瑞强。 其实声音本身系一种力量，呢种力量咧，其实系要你成个人咧去投入。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今期主题系环境及文化保育、创意文化及科技创新。当然，你有其他题目想讲，都绝对欢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马老师。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做乜你把声咁沉郁嘅？ 我忧郁小生啊嘛，好唔好？争取一个形象啊！ 好震啊！ 吸引到女性啊！ 吸引到，吸引到。 凉茶位啊嘛，你系凉茶位嗰时你主做呢啲咁样嘅剧嘅话，你会用呢把声？ 好沉郁啊 ！OK， 早晨， 你都几中意你呢把声，系啊， 大家好， 好好 好。 嗱，上个礼拜五咧，梁小章咧就话讲咗个老字，系啦。 哎呀，好得意啊！有个听众咧，你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问咗一条问题咧？后屘我都冇一个标准答案嘅，就系、是、老虎啲系老虎 啊。 但有个听众咧，佢个答案咧，我觉得几绝密嘅。 系咩？ 佢话因为老虎咧好多皱纹喺个额头， 吊睛白牙老虎。 系又啱喎，有个王字喺度啊嘛， 所以就系叫老虎。 你细个成日冇扮过老虎啊？佢通常我就系搵啲黑笔咧，你会写个王。 王字噶嘛，沙漏王啊，咁就會似一個老虎噶啦。嗱，咁其實我哋有講過嘅，唔單止你話即係講緊老虎，我哋都有問過嘅就係話，咁老婆同埋老公 係啦， 係啦，咁啊點解要叫即係尊稱佢哋係老婆同老公咧？咁樣 都好似阿老師啊，你都查究一下，因為咧我身邊有，因為我睇咗好多人嘅講法唔同啦，有啲人就純粹答個字啫喎， 係啊， 點解 答個字？因為你嗱你。苦咁样，你明唔明？苦喂有苦啊咁样，即系 好似嗰啲争啲嘢咁啊， 系咪啊？ 好似好痛苦啊， 好似争啲嘢咁样， 鼠 系鼠咁样， 系 即系想闹你就衰咁样，或者一个衰人咁样系会好啲啊？ 譬如啊，如果你唔系叫老公，你叫阿公咁样，阿公喎， 咁就 交友，所以你要答个老字，答个老字咧就好似。是一件事咁， 即系个词语系应该系两个字嘅咁 样。嗱，先同大家讲下个老字啦，吓老即系年纪大啦。咁我哋成日听话奇英奇英，其实个就系个老下边仲个日字。咁其实奇英咧都有指岁数嘅。你估奇英系指几多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啦，六十啱啦。吓咁跟住咧，仲有几个都系有个老字，下边有啲唔知咩字，跟住又唔识读噶嘛，系咪？有个老字， 下边 老字下边有个唔知咩唔识读， 有个无字，无神神个无咧， 咩话？即系你两个字摆埋一齐， 系啊，即系下边系一个 老字，跟住个无吓死我。 系啦，嗰个咧就读个无字嘅， 咁代表咩啊？ 系啦，有一个岁数嘅，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咧，成日同佢楞住出现嘅就老字下边有个字字，即系字巴闭你啦，嗰个字字。 哦，有，见到系啊。 咁嗰个就系个跌。秩序的秩序、一个读母一个读秩、 又是代表岁数 的没错是啦如果母呢是几多岁一两 位即是旗帜系列是吗旗帜系列你讲的第一个 是 旗 帜 就是六十岁 一路向上的七十 就 是 老跟下边一个母嘛 是 母 是下边有母 两位 即已经有母了 OK有母有翼即应该是不是多过六十岁的呢 是 那就七十 七十 嗱，其实个跌字咧就系七十到八十，最老嗰个咧就系个 八十 字，冇错啦。 咁一百岁咧， 诶冇啦，冇呢个字啦。但系一百岁 喺度啦，已 经字都唔使， 字都唔使帮佢谂 啦，冇谓晒啊，边个用？ 边个作字咁懒噶？ 系啊，可能有史以嚟得两个人用过，系咪啊？几晒啦，嗰个字典一定要将佢摆最尾啦， 冇咩人用， 冇人用啊。 咁其实中国人咧一早咧就敬老嘅，吓、我哋细个读书都听过啦， 老 唔 老 以及人之老，系啦，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即系话，如果你系细路仔就照顾所有细路仔啦，老人家照顾所有老人家啦，简单嚟讲就系咁啦。 嗯， 咁佢系个寿字咧。 寿比南山嘅寿， 个寿都系解老咁解， 都系嘅， 系啦。咁啊， 我想问咧，点解寿星公叫寿星公嘅？ 因为你大一岁啊嘛，即系老一岁啊嘛。 寿意思就系生日啦， 星 即系如果吓， 点解叫星公？ 星公同埋婆咧，星婆得唔得？ 寿星婆有， 叫星公咧？ 呢个星婆噶嘛？ 佢又唔喺火星嚟，点解叫寿星公咧？加粒星落去做咩？ 可能佢已经开始接近火星啦，所以啊， 点解系星咧？ 嗬，系啊，点解星公咧？ 系啊，因为嗰日嘅话，对于佢嚟讲嘅话，佢就好似个明星一样，大家都共 召 佢嘅，系嘛？ 咁同埋咧，原来咧以前啲人咧做生日都有规矩嘅，男人咧就做齐头嘅， 系 即系六十、七十、八十。 嗯， 女人咧，你觉得系点样？ 九 错 系啊，哦，加一 冇错啦，六十一 系 七十一八十一就 系 咁。 唔 系 咁，你年年都系 各串，唔系咁呢啲系 佢都系年年啦。不过佢就系佢唔系咩啫嘛，唔系做系做大寿啊。 系啊，即系你以前嗰啲俗例嚟嘅啫。而家你可以你自己因你自己喜欢啦。 知道， 而家系年年都做啦， 年年都做啦， 系啊。 不过我都听过以前咧，即系旧时代咧，大寿真系大寿嘅， 系啊，好 即系嗰啲咩六十 啊、 七十，系啊， 六十嗰阵时好紧， 真系大庆咩宴席、大排宴席嗰啲， 系啊，不过呢个系真嘅，但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跟住咧，你以前有冇收过呢啲嘢噶？当你做大寿嘅时候咧，你收到一个嘅就系 金牌 嘅 土， 一个嘅就系 土 嘅一个金牌噶。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有 keep 住嘅就系我爹哋嘅嗰个， 仲有个扣针噶， 好靓啊！ 扣住 嘅 系啊， 即系寿比南山。 你有冇收过？你有冇收过？ 冇收过。 你冇收过啊？ 冇啊！ 我收过。 但系大寿先至会俾嘅，我记得系。 其实而家一般人对大寿呢个观念都已经冇以前咁重视啦。我自己 长命啊嘛，我哋而家。 同埋以前咧， 好大件事啊！ 六十就真系岁岁老矣 啦， 系啊， 系啊，你睇下你而家， 只不过八十啫嘛，只不过八十啫嘛。 四十六岁啊你， 只不过八十几好， 系啊， 仲可以着中同嘅牛仔裤， 咪系咯， 所以就系小事啦，六十岁系咪？ 好，个老字咧，其实以前咧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嘅、你觉得个老字咧系一个， 我知 乜嘢？ 一个人坐喺度， 唔系。 咩土啊？你话咩土啊？ 一个土啊嘛，你个土之后跟住土啊，诶土 啊，土 啊，土啊，即系 土 地个土地公公个土啊， 系系。 跟住佢就系你将佢拆咗。 我反而觉得好似一个人坐喺度咯。 嗯，匕首啱。 匕首 系，其实咧呢个咧系一个头发好长嘅一个老人家，佢咧就驼咗背啦，然后咧手。攞支拐杖笃下笃下埋埋， 咦几似 喎？ 系啊，嗰撇就系嗰个拐杖，系咪？ 系 咪嗰撇系嘛？即系嗰 咁又笃下笃下咁行噶啦。 嗯， 系咁，其实个老字咧仲有好多解释嘅。年纪大有经验丰富嘅咧就叫老啦，例如老练啦， 老前辈啦， 系啊，老建筑啦。 咁点解老师我唔明啊？咁点解老作嘅？ 老咗 呢啲咧就系你唔 应该之后嘅嘢嚟， 喺街头文化嚟。 点解老咗？同埋点解？同埋仲话点解有老凤嘅？ 系啊，同埋有老海鲜咧。 点解老凤嘅？老凤系咪即系人老咗就会？ 以前应该冇。 人老咗就会老凤噶。 康熙前应该冇。 系要让座俾你啊，老凤啊。系啊， 喂，你试下 check 啊。 我真系死。 康熙前有冇老凤、老作同埋老海鲜？一定冇啦。 一定冇，系。咁咧，如果譬如话头先你讲嘅老虎啊、老鼠咧，其实嗰个系一个前缀字嚟嘅，即系佢只摆前面嘅啫，冇特别嘅意思嘅，亦都有啲系摆后边嘅，即系乜老乜老乜老 乜老乜老 咩叫乜老乜老？ 例如咧，例如作句 吓， 例如 例句 阿陈老啊、黄老啊，即系以前古时嗰啲人咧， 尊 称个老 人 家，乜老乜老乜老长老啊， 即系你再老啲嘅，例如你梁老，咁啊饮乜茶咩梁老？ 知道知道啦。不过而家好少人咁叫噶， 好少 好少， 啲人咁叫。 但系咁样，我觉得佢就上一年纪嗰啲都有，我都仲听到。 咁系老陈啫，唔系陈老嘛，唔系你话摆后边嘛， 摆后边都有嘅，但系唔多。摆前面， 你最多系老马啫，你唔系马佬啊嘛。 系啊，咁你系老咩？ 马佬你又好啊，最废你 系 老马啊，马佬劲好 多。 大佬， 老年人咧亦都系，其实个老字咧系一种尊称嚟嘅。 知啊， 即系你冇翻咁上下年纪咧，冇人叫你老乜老乜。 所以你有冇同我哋 check 下就点解会叫老师咧？老师系一个尊称啦。咁老婆老公咧？系咪都系一个尊称啊？ 嗱，老师咧绝对 查咗啦，就话道德啊嘛，即系高道德、有道德嘅 人啊嘛。 但老公老婆咧，我就真系查唔到啦，系啦，唔知点解，我再揾下啲 老公老婆，我谂应该系咪一个现代嘅 terms 嚟咧？以前啲人唔系咁叫咩相公啊， 系啊， 娘子啊咁啊嘛。老公老婆现代嘅讲法。 头先你讲到你就系话，即系嗰啲有道德嘅人嘅话，可以称为老师啊嘛。咁其实佢咪应该搣翻嗰个老师？ 绝对应该搣翻， 即系师啦， 冇可能。 马师 不能，绝不能尊称佢话叫马老师。 哎呀，今日终于 用多咗个老字， 终于被搣柴啦。 马师 ，OK， 嗱，考下你哋，成年人嘅男子叫咩咧？即系一个男人， 马甩佬， 马兰奴， 接近一个字啫， 一个字 系甩 错， 一个字 系啊， 佬。 咁冇错啦，就系老啦。 啊，系啊， 企人边啊， 系 老 啊 嘛。 人老咗咧，特别系男人咧，佢年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咧，譬如话四廿零五廿岁咧，佢就先可叫做老嘅。 哦， 系啦， 因为以前咧就叫仔，系咪啊？阿陈仔、王仔，系咪啊？陈仔、王仔，咁啊到你上咗一定嘅三十岁、四十、三十零啦，我谂而家 系啊， 就叫老啦。 嗯， 老 有老味， 系。 但老呢个字咧就未必系有负面嘅， 系 系啊。 诶，你觉得冇啊？ 我 觉得有啲 有，冇， 只系形容一个人。咁寡佬又唔同， 寡佬又唔系话负面嘅。 嗯， 如果我话喂有个人，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女仔同女仔有时候可以倾偈啦，咁跟住咧就会喺度讲紧嘅，就话哇佢都嗰个男仔都几有老味，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好事。 老味， 即系话佢已经有啲年纪咯。 好， 系啊， 但 系 我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老系上咗年纪咧，咁细佬又系咩咧？嗬？ 讲明乜细噶嘛，细嘅佬嘛，系咪先？ 喂，你 系 老师嚟噶，问翻我哋 大佬啊嘛， 大佬啊嘛，有细佬啊， 教学相长系啦， 有衰佬添， 有 咸湿 佬 添。 好啊，请 有长面佬添。 好啊，你 有咳嗽佬添。 系，请作句。 唔好作 作句啊！ 唔好作啫。 你嚟咗，唔好作系嘛？你话 系啊？ 嗯，好啊，你唔好作啦。 你作啊！你就嗰啲，你就叻啲。 咁老咧就系指男性啦。咁如果即系叫做成年多少少嘅女性，系叫咩？ 冇好似点解好似冇女人嘅，成日都老老系咪叫 男尊女卑啦？始终都系 咁老老咧， 老就系女人啦。 你有时会见老老噶嘛？ 女字旁咗个老字， 但嗰个真系好老先叫嗰个噶。 嗯，老老 系 咪？你会睇有时你睇一啲， 我而家讲系四十岁嗰啲。 嗯， 你如果男人叫老，但系女性冇嘅。 定喺以前嚟講嘅話，其實已經冇四十歲嘅女人噶啦， 唔會啩？咁 可能 好難講，因為 以前因為比較後生就咩？ 老師，你嘅斯里伯時仲有啲咩會講啊？繼續啦， 聽住，跟住咧就以前咧好興尊敬啲老人家嘅，由呢個周朝先秦已經有啦。先秦咧就對啲老人家咧係咁樣樣嘅，五啊歲嘅老人家，你覺得佢俾啲咩佢食咧？ 饭咯， 五十岁嘅老人家，五十岁已经叫做系老人家噶啦，系嘛？ 系啊， 系啊，系 啊， 系啊，以前嚟讲，五十岁嘅老人家俾啲咩佢食？ 俾啲咩佢食？ 俾啲俾啲唔应该嘅嘢俾佢食。 但系呢样嘢系咪常规嘅嘢噶？ 生果啊，定系咩啊？ 其实咧系一啲较为好啲嘅，好营养啲嘅，俾啲老人家食。唔系，以前冇维他命嘅，系啊。 羊头，羊头， 以前系俾啲细粮。 咩细粮？ 粗粮，粗粮你知系咩啦？粟米啊、薯仔啊嗰啲系粗粮。细粮嘅意思咧就系啲精致啲嘅嘢， 米啊嗰啲啊，白米啊嗰啲。 系啦，咁六十岁嘅老人家咧就俾咩嚟食咧？你估？ 粟。六十岁嘅。 唔系。 诶，咩嚟噶？咩嚟噶？俾少少。 好嘢嚟嘅。 嗯。好鬼知啊！ 即系而系以前，譬如话可能你过时过节先食到嘅一啲，系肉啊。以前农业社会咧，系啊，俾啲肉佢食。 吓，平时啲老人家食咩啊？咁样要过时食， 可能食两条菜，或者食啲咸鱼吉下咁样嘅啫。所以咪就咁后生就 好快死。 七廿岁咧，俾啲咩佢食？ 香 咁早 香 嗱蜡烛 阿梁小张。下礼拜一见家长，我就问下你家长佢食乜嘢？ 我哋问你啫嘛， 我未讲完。 系啊，七岁俾咩 喷喷嘅食嘛？ 啊， 食咩咧？七十岁睇下先吓。我哋平时食唔食噶？ 食。 我哋都会食嘅。 系加俾佢食嘅啫。面唔系俾啲副食佢。 咩叫副？ 咩叫副食？ 副食品啊，副食品即系唔系主粮嚟嘅， 面嗰啲， 即系啊，俾多啲副食品佢。 即系面嗰啲。 嗱系 馒头。 老人家啦，去到八十食啲乜嘢咧？嗱，越嚟越好噶啦，啲膳食。 鸡髀。 你真薯条。 薯条。 汉堡包。再好啲。 再好啲，八十岁嗰啲山珍海味佢食 哦， 系啦， 即系 例 如龟嗰啲系嘛，龟 餐餐都食山珍海味， 即系尽量啦。 咁多山珍海味边度食啊？ 九啊岁嘅时候咧， 真系食香啦，我 真系食香， 未食香， 食金文医治。 佢仲未食呢啲嘅时候食乜嘢啊？ 唔知 呢个时候咧，如果真系你屋企有九啊岁嘅老人家咧，其实咧喺古时咧，你已经可以唔使服兵役啊，完全乜都唔使啦。系啊，要照顾佢，系啊，食一啲专人服侍佢，喺床边喂佢食嘢。 哇！但系 因为九啊岁咧，佢已经假设佢已经系岁岁老矣啦。 咩叫专人啊？ 专人即系 有个专服侍佢咯， 系啊，即系你屋企可能揾阿孙啊，或者揾阿明仔啊咁样咯，系啊，专人服侍佢，因为嗰时咧比较贫困啲啊，啲年代 咁食咩啊佢 吓 食咩啊？ 佢食咩都得，以前食咩都得，但系你要有个人服侍佢，系啊，要有个人服侍佢， 食嗰啲咩啲骨俾佢，阿公食骨啊。 阿哥食 鸡皮啊， 芒果核你要唔要啊？芒果 呢两个咧，不如自动办退学。 我一早话唔读噶啦。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翻嚟会有讲下电影电视 剧啊。好啊。 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系笑面对但记住胆气。看最疯癫世界，就同那怪兽一起打不死。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别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回香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家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话，李家超访问曼谷四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并且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作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会暂时在家工作。 在泰国访问的香港商贸团部分成员在曼谷和传媒会面。成员之一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说，泰国商界反应正面，对于去到香港营商的兴趣更大。他向部分当地金融和商界人士解释，香港并不是好像他们听到那样流失过百万人才，但是的确有十几万人才进进出出，亦都有部分商界人士误以为香港零加三需要隔离检疫三日。他解释只是要求入境人士进行三日居家医学监察之后，对方表示赞赏。被问到外访之后会不会令到香港商界改观，认为零加三的安排可以接受，林建峰说不需要太过执着于数字，强调香港现时没有入境隔离检疫措施。对行政长官李家超由泰国返香港之后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林建峰说自己每日早晚都有做两次快测，一直去到今朝的检测都是阴性。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说，现时收到四间旅行社申请举办团进团出的安排，当中只有两团登记行程，涉及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由泰国抵港的旅行团。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团进团出的安排不能够吸引很多旅客来香港，但是能够借此对外宣布香港已经踏入复常阶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个节目说，接待团进团出旅行团的食肆需要划分指定区域，安排指定员工接待旅客，大部分食肆没有意欲参与，认为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不便。他又提到香港其中一个最吸引的地方是有很多特色美食，认为现时限制旅客去到指定食肆会减低旅客来港的意欲。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协议，但是未有提及进一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大会在原定会期届满之后需要加时开会，最终就向发展中国家融资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发达国家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不过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强调，在大会上发达国家态度仍然消极，之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仍然未兑现。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说，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受益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比在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最有需要的国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0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5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65元，跌4.3元；腾讯控股284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60.3元，跌1.76元；美团151.4元，跌9元；阿里巴巴76.2元，跌3.75元；南方恒生科技3.56仙2元，跌1.1仙6元；京东集团205.6元，跌12.4元；港交所290元，跌11元。快手53.6元，跌7毫；中国平安40.8元，跌1.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0.39，瑞士法郎0.955，加元1.341，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8点，跌11点；港金报16,29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1美元，卖出1,74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坑口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厚德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道路工程，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汇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模糊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情况，油塘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需要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和X42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方向、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荃湾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专业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每一集都有不少航天知识和科普内容，而剧情设置的合理性亦都令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返嚟啦， 好，返嚟我哋节目吓，又到呢班商你收到70%嘅呢半小时呢，我哋就讲一间电影啊、电视啊睇过㗎啦。十二点钟之后呢，我哋今日又会有 淑女关注组，今日讲紧嘅就系《胆固醇与大闸蟹》之间嘅关系，大家记住要听。 冇错啦，好啦，今日礼拜咧，我都会系讲翻韩剧嘅呢一套韩剧咧，令我谂起以前1988年有一套嘅旧嘅西片，叫做《Big B.I.G.》，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哦Big B.I.G. 是不是讲那些保育那些人啊、 No, Tom Hanks 呢就是一个瘦仔， 一次咧，佢就喺一个游乐场里边对住一个嗰啲公仔咧许愿，希望变成大人。 呢个 系啦 ，Tom Hanks 嗰度。咁呢一套韩剧咧，佢就啱啱相反啦，就系一个38、39上下啦，即系个中年男人咧，因为生活好老道啦，好唔开心啦。所以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好想翻翻去佢18歲嘅時候，18歲嘅時候佢係咩人呢？就係、是、一個好似好男神咁樣打籃球好叻嘅，打籃球即係全班啲女仔第一個就一定要望佢噶啦，因為好高大啦，好靚仔啦，籃球嘅男神啦咁樣。但係因為咧佢同個女朋友咧唔小心搞大咗個肚，變咗咧有兩個 B B， 咁佢同個女朋友咧同樣地都唔可以再讀書啦，因為兩邊嘅家長就話：我叫咗你唔好生噶啦，你要生啊！你咪自己搞掂咯咁，於是佢出嚟做一啲好基層嘅擔擔抬抬啊咁樣樣，咁女朋友都係啦，即係做一啲比較好普通嘅工作啦。咁慢慢歲月磨，即係令到佢咧開始由一個男神變成一個老流。 但係兩個係仍然繼續喺埋一齊嘅， 結咗婚，生咗兩個小朋友，但因為要湊小朋友同埋要養佢哋啦，咁所以要做好多嗰啲。 本來就大好前途， 大好前途。本來諗住第時咧一個籃球巨星嘅，佢已經諗住。咁、每一次咧就當佢咧睇，即係喺譬如喺酒吧服侍人啦、抹台嘅時候，見到人哋播嗰啲打籃球 比賽， 佢就好傷感，因為覺得唉，我本來喺上邊嘅，而家我要做一啲咁嘅工作。咁又講到佢去到而家啦，仔女都18歲啦。佢咧係一個洗衣機上門維修員，咁啊成日即係俾人哋大聲鬧佢啦，有時收唔到錢啦。咁最即係駱駝嘅嗰個一條稻草咧，點解會最後爆咧崩潰咧？就係老細要升一個人做嗰個叫主管，係佢諗住一定係佢啦。啲同事都話：，誒阿咩哥，你啦，你最有經歷， 做得。 點知就升咗一個僆仔，一個啱啱入嚟冇幾耐。點解佢做主管啊？點解唔係我啊？喂，唔好讲笑啦！你咩学历啊？人大学生啊，咁样。咁跟住仲要讲啲好难听嘅说话。诶，其实嫁你哥都惨啦，搞你而家咁样。 系， 即系咁佢好癫咗啦。咁于是你又砰一声打咗个上级一拳。跟住我唔做啦，咁样。咁佢唔做啦，但系同时咧，佢太太要同佢离婚，因为嗰啲叫咩贫贱夫妻百事哀，日日嗌交，日日嗌交。同埋因为佢自己太老道啊，於是日日飲酒，咁佢太太覺得佢好不長進， 連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啊， 惡性循環啊。 而佢太太都有個心願嘅，本來太太咧係想做一個 anchor， 即係電視台嗰啲 anchor。咁啊點樣咧？佢日日 主播做 係啦，佢日日咧係因為冇嘢做啊嘛，冇人請佢啊嘛，又湊仔啊嘛，佢咧就日日開電視播新聞，但係刪咗個聲。自己喺度讲啦， 哎呀，当自己系一个主播， 当自己一个主播， 哎呀，好惨， 即系两个都过住好惨嘅生活。于是咧，呢个男人 ，OK， 太太同佢离婚，又俾人炒鱿鱼，所以咧佢走翻学校，去翻嗰个篮球场，即系一个室内篮球场，喺度打篮球，跟住心里边不停谂，俾我做翻18岁啦，俾我做翻18岁啦。嗱，如果我呢一球能够一箭穿针，你俾我变翻18岁啦，咁样，咁掟咧，成个场都系波。到了最後唔知掟咗幾耐，有一個一中嘅聲，跟住成全部燈熄曬。 哇！ 鏡頭再影咧，係一個男仔行出嚟嗰個 籃球館， 嗰個體育館，佢已經變翻18歲。嗱呢、這個故仔當然啦，就好似逼咁樣，冇道理嘅。你唔好同我講啊，點會啊？邊會啲咁嘅嘢？ 劇情係咁、啊， 劇情係咁， 唔好拗。 但裏邊咧好多親情咧，我覺得係 touch 咗我嘅。例如話咧。佢變翻學生啦，佢再下即係入翻去咧，讀翻呢個學校，同佢仔女一間學校，一班啦。 咦？咁後來咧， 係啦，佢有個 friend 啊，譬如佢有個側邊，佢有個馬小強嘅，佢話咗佢秘密俾佢聽，其實我就係邊個咁樣啦。跟住佢話：我真係覺得好失敗，我同我仔女相處咗18年，好多嘢我都唔知，但係我做咗佢同學一日啫。好多嘢我都知道， 我而家幾得意。 我呢個阿爸真係好失敗，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以前原來我對咗佢18年，我好多嘢都唔知道。 但個身份同埋角色唔同咗啊嘛，係咪啊？ 係 係啦，即係之前係佢嘅嘅， 但 係佢 好感慨 嘅時候， 即係原來佢個女每日話去圖書館，原來呃佢嘅，原來每日就喺便利店賺錢做 cashier。佢個仔話唔想打籃球。因为佢仔觉得，我阿爸变成咁老道，有咩用？但原来佢仔好中意打篮球，咁佢仲用一个同学嘅身份咧，再去鼓励佢仔，陪佢一齐打篮球啦，去鼓励佢个女啦。咁大家都当佢只系一个男同学，就唔知道佢就系自己阿爸咯。咁 OK 嘅，16集，每一集1个钟，咁我觉得 哇，16集每个集一。 一個中文， 好啊、 你哋竟然唔飛啊，好嘢喎、啊！ 我 應該幾好睇， 我都 有啲飛嘅， 少少都有飛， 係啊，你好少唔飛嘅你， 都有值得睇嘅。咁、最後佢會唔會翻翻去，即係回復翻正式嘅年紀咧？咁、如果你睇過《Big》咧，你記得嘅。Tom Hanks 本來好成功嘅嚇，佢係一個細路仔咧，變咗個大人，咁仲試下玩啲玩具咧。有間公司請佢專玩玩具，成日喺度 consulting 咁樣啦。咁仲有一個女同事中意咗佢啦。本來每一樣嘢都好好，點解收尾佢要選擇寧願翻翻，好辛苦都要揾翻嗰個。个神像啊，嗰游乐场因为搬咗嘛，揾翻再许愿话我要变翻细路仔咧，点解咧？咁呢一套嘢其实都有少少呢个迷思。明明你而家一个年青人，哇吓又靓翻，又靓仔翻啦，又可以打翻篮球，点解你仲怀念翻以前一家人嘅生活咧？咁样 都几吸引。 系啦，咁就唔剧透啦。 即系其实系咪讲紧嘅？又话如果我哋能够再重嚟一次。是吗即是可能你的就是你去回你十八岁或者你去回你就觉得人生最高潮的日子、你会怎么选择 你会怎么选择呢还是你觉得怎样老到都好一家人在一起呢、其实都是开心的呢、 叫什么名字、 叫做十八 again, 回到十八岁。十八 again。 Okay, 回到十八岁。 冇错、好啦咁到我啦要介绍嘅呢就係一套电影嚟嘅。咁个名呢就叫做最幸运的女孩 ,Luckiest Girl Alive。咁就喺今年嚟讲呢佢就係一本书改编嘅一个畅销小说嚟㗎。咁其实个故事内容呢就讲啲咩其实佢有啲复杂嘅。咁但係问题係在于佢里面有好多呢啲咁嘅对照譬如可能就係而家嗰个女主角嘅而家发生嘅嘢同埋佢以前读高中嘅时候发生嘅嘢呢佢唔会好混乱嘅。咁而且你睇嘅时候呢都系容易消化嘅，好啦，咁啊故事讲乜嘢咧？就系讲紧个女主角叫 Annie 啦，佢咧就喺杂志社嗰度咧，其实咧就系写一啲咧有关于即系男女好亲密关系嘅专栏嘅，即系至于系啲咩咁，大家都明噶啦吓。咁佢有一位咧就系又靓仔啦，又有钱啦，而家底系好好嘅男朋友，叫做阿 Luke。咁两人咧正系筹备紧婚礼嘅，即系一开始嘅时候，跟住就话系拣究竟要点样诶摆佢哋嘅酒啊，又或者佢就嘅婚礼要着啲乜嘢衫啊咁样，你会觉得系好开心系咪？咁而且亦都觉得就是表面上呢位叫做 Annie 嘅女主角嘅话，亦都系人生胜利族啦，系咪啊？佢有一份好好嘅工，而且又即将同一个就系好有钱又靓仔嘅男人要结婚啦。好啦，咁跟住佢就原来佢曾经喺个高中时期嘅时候咧，佢系曾经经历过嘅就系一个喺佢嘅读紧嘅就读嘅学校嘅一个校园枪击案。咁而咧就系喺佢而家叫做筹备紧嘅婚礼嘅时候嘅话咧，竟然咧就有一位系拍呢个纪录片嘅制作人咧，其实之前咧已经系多次咁样想邀请呢个女主角嘅 Annie 咧就要接受佢嘅访问嘅。咁啊希望咧就系佢要以一个就系幸存者嘅身份咧去讲翻呢一件事，但系咧佢死都唔肯应承，点解咧？因为咧佢就系唔想同另外嘅一个同样都系喺今次呢一个嘅校园枪击案里面咧，另外有一位嘅侥幸者，亦都系佢嘅同班同学咧，叫做阿 Dan 就系同框而多次咧就拒绝呢一件事嘅，但系当然其实所有嘅嘢都已经嘅就系所有嘅已经准备好嘅，系争在嘅就系佢肯愿意接受一个嘅就系访问嘅啫，但佢死都唔肯。好啦，咁啊就系其实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咧？就系讲嘅就系呢一位阿 Dan 咧，佢曾经讲大话，就系讲紧嘅呢一件嘅枪击事件咧 ，Annie 咧系个同谋。即係其實因為咧就係喺學校裏面咧就有兩個學生就係去就做呢一件事嘅，咁而嘅就事實嚟講嘅話，阿 Dan 咧亦都好驚呢一個女主角啊 Annie 咧係會爆出一個更加大嘅驚人嘅內幕。究竟佢哋两个之间有啲乜嘢不可告人嘅关系咧？同埋发生咗一件乜嘢嘅事咧？即系 under 呢一个嘅枪击案之外嘅话，其实呢个男人同埋呢一个女仔，其实基本上佢哋喺高中嘅时候嘅话，亦都有一件事系发生过嘅。而最后尾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嘅就系人生好多一啲咁嘅挣扎啦。咁呢一个女主角 Annie， 佢最终嘅时候，佢会唔会愿意接受访问呢？咁而爆出呢一个嘅事实嘅真相嚟，但系你要记住，如果佢要爆出呢个事实嘅真相嘅时候，佢就要接受好多媒体嘅访问啦，佢要上电视啦，咁其实系佢个屋企人会唔中意嘅。佢即将要嫁俾嘅呢一个男人嘅话，佢都同佢讲咗，佢就话虽然我接受你曾经有过啲咁样， 但我唔想你再提， 但系我唔想你讲，冇错。咁我亦都唔想就系佢屋企人亦都唔开心。咁但系如果系有咁样嘅压力之下嘅话，呢、這个未婚夫同佢之间嘅婚礼又会唔会因为呢一件事而有变数呢？

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到我介绍啦，有一套是台湾地区的电视剧集，九集，就是叫做他和他的他。我自己觉得是这套戏非常非常好看的。它是借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女主角许慧玲饰演的林晨曦，借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呢，反映一些的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呢？例如她主角女主角三十几岁，是一间猎头公司的顾问，赚最多钱。她讲一些办公室男女平权啦、性侵啦，同埋咧都借翻呢一件平衡时空呢一个桥，去讲翻原来点解呢个女主角咁酷啊，咁对男朋友若即若离咧？原来咧佢少女读书嘅时候咧，曾经学校发生一件好不愉快嘅性侵事件。 嗯， 而呢一个老师咧，其实对佢好好嘅，但可惜呢个女主角嘅爸爸妈妈完全唔相信佢。唔相信佢喺学校性侵，被老师性侵，即系话啊，你嘅化学成绩唔好啫，老师啊责罚你，你又唔好乱噏啊。结果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心结嚟嘅。与此同时咧，呢个女仔读书嘅时候咧，有两位好好嘅女同学，但系咧亦都系因为经历过啲事咧，佢哋反目，互相出卖，亦都系透过一个车祸咧。呢、这个女主角咧，翻去以前读书嘅时候，然后咧，因为个化学老师咧俾人谋杀死咗，佢因为佢中风入咗一个老人院，而发生一件命案，借抽丝剥茧，然后将佢嘅心结逐样逐样解翻出嚟。我觉得真系一个几好睇嘅故事嚟嘅。 嗯，咁仲我知道有贾静雯添嘅， 系啊，贾静雯系做佢嘅 朋友、同学， 同学，其实咧呢个贾静雯咧，佢亦都系读书嘅时候咧，亦都系受过呢个老师嘅性侵，佢哋两个其实系知道嘅，但系两个亦都冇去帮对方。结果又铸成更大的错误啦。 嗯，而且男主角方面嘅话，仲有吴康仁啦。 系啊，吴康仁做个 比较香港人系比较认识 嘅坏分子嚟嘅，做得非常好。佢又系响个办公室啦，又系想搞林晨曦，搞女主角啦。但系最后咧，亦都冇人够胆指证佢。咁最后点样去揭发呢件事咧？我觉得真系几好睇。是啊，同埋可以反映翻社，即系借呢个桥嚟反映一啲社会嘅不公平咧，我觉得系大家值得花时间去睇嘅。 嗯，好，明白晒、嗯。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快到十二点钟，翻嚟一间会有淑女关注组， 呀，冇错啦，已经到咗啦，阿兰、嗯。 今日就系讲呢一个 大闸蟹同埋胆固醇，咁所以其实大家一路食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而且嘅就当然啦，唔系话就系大闸蟹噶嘛，我哋仲有其他嘅蟹噶嘛。咁究竟咧，即系如果要食呢一个食物嘅时候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啲健康嘅问题嘅时候嘅话， 我想 问咧，就会讲啦。 其实咧，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迷思，或者我可能错都唔定。胆、固醇系咪越多嗰啲叫蟹膏就会越多噶？ 即系如果我就会讲， 我唔食嗰个蟹膏系咪叫蟹膏？ 你食嚟做乜嘢啊？ 喂，咁唔系，有啲唔系大闸蟹啊，因为佢头先讲蟹嘛，有啲系肉蟹嘛，有啲叫水蟹嘛，系咪？嗰啲系你唔可以话冇膏就唔好食噶嘛？蟹，因为蟹嘅肉味啊，等 都系嘅，都系好味嘅。咁至于你话即系唔同嘅蟹嘅话，究竟佢哋嘅胆固醇或者系佢哋嘅食物嘅一啲，譬如可能系。營養嘅含量嘅話，又會係點樣咧？咁我哋都會有呢啲方面嘅一啲比較咯。 嚴格嚟講咧，普通蟹嗰啲蟹膏咧，唔係特別好食，但係唔知點解你見到佢橙橙黃黃，你就係想食咗佢。係 嘅， 即係個顏色好吸引我。係 啊，好，即係佢會令到你嘅就食我啦，食我啦。係 啊， 真 係 好吸引。 喺個蟹殼死撩佢出嚟，真係幾開心。 食埋最後嗰粒，噔噔噔都食唔到。咁到底係咪膽固醇會越勁咧？ 一陣間翻嚟傾下。 好，頭先咧十二點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起取消每日例行记者会，当地广播公司 MBC 被指报道假新闻，早前被禁派记者登上尹锡悦的专机采访他的东南亚之行。 總統發言人話：喺尹石月上個禮拜五嘅例行記者會之中 ，NBC 記者就事件提出攻擊性嘅問題，並且喺尹石月離場之後，同總統助手發生激烈爭執。發言人話：決定由今日起暫停例行記者會，又話如果唔就近期發生嘅不愉快事件制定根本嘅預防對策，記者會將會無法持續。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30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63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跌9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7.74跌3.4，騰訊控股286.6跌2.2，恒生中國企業60蚊係60.64跌1.42，美團152.7跌7.7，阿里巴巴76.55跌3.4，南方恒生科技3.59跌9仙，京東集團206.8跌11.2，港交所291蚊。跌10蚊，快手54.1跌2毫，中国平安41.05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9.259，瑞士法郎8.185，澳元5.199，加元5.826，新西兰元4.8，欧元8.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5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8点，升咗18点。港金报1629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52美元，卖出174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路面有障碍物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啊，咁啊影响到咧仍然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嘅，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有车龙啦，车龙排翻去维园道上桥位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比较挤塞，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志刚啊，你星期一至五朝头早有咩做啊？ 梗系要做 gym 啦，要 keep 住我 body 啊！如果唔系点咁劲啊？ 咁夜晚啦， 夜晚当然亦都系做运动啦，日日夜夜做运动，身体好嘛。 咁晏昼咧？ 晏昼我日日都约咗人噶啦。吓，系啊，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系约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同我哋一齐开心听好歌。你哋都想约我一齐玩啊？主要听实变 Hong Kong 啦。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林宝仪分享拍剧的时候最喜欢跟哪对手合作。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女关注组主持莎拉姐紫罗兰 ，Hello， 欢迎你阿兰。 早晨啊，大家好，终于翻地球啦，你哋。 早晨啊，阿兰。 冇错啦，嗱，头先都同你讲咗啦，咁其实我喺萧俄二号嗰度落翻嚟啦，咁再加埋咧就系马家姐咧，佢咧就啱啱咧到完蜜月翻嚟啦 ，fit 咗。 系啦 ，fit 咗啊，梗系啦，佢话佢出唔到门口，所以上个礼拜咧死都唔肯翻嚟做节目，咁咯。 我去咗。 咁就回归啦。 南丫岛度蜜月啫嘛。 南丫岛哦， 系啊。 有冇食海鲜咧？唔知马家姐。 系、啊，有冇食海鲜咧，马家姐？ 哎，唔好提啦。分咗手啦又 梗系啦，成个男人咁样声，我系都撇你啦。 但系佢成个女人咁， 你之前唔系咁嘅声噶，你揾翻自己揾翻先啦，系啦，今次翻嚟噶嘛。好啦，咁啊，点解会问我哋食唔食海鲜咧？系咪就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呢样嘢系有关嘅啦？你今日带咗个靓仔嚟，OK 啊，你嘅司机唔错啊，系咪莱温司机啊？叫做。 保罗司机啊，叫做 保罗司机，好嘢嚟啊！真系你好啦，系啊，应该都几保啊，嗱呢个， 保个脑添啊， 咪就系咯，一个男仔坐咗喺度咧，即刻变成咁样嘅真系。OK， 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哇，喂，呢一期系咪都非常之即系受欢迎咧？就系、是、叫大闸蟹啦， 哇，犀利犀利， 因为季节啊嘛，周街你都见到有蟹卖啦，大闸蟹 系啊， 九黐十红啊， 我冇听过呢样嘢，九黐十红， 九月份 黐虎双红， 你有冇带啲蟹嚟啊？今日 有啊有啊，你见唔到咩？ 系咪 系啊？ 咪喺边度啊？ 吓， 喺边度？ 出边啊，出边啊！ 哦，系咩？ 系啊， 哦、 蒸熟咗啊，蒸熟咗。 真系噶？ 系啊！ 哇，咁癫你，但唔好喺呢度食啊吓！好啦， 唔会。 咁啊，讲开话即系大闸蟹咧，咁点解会专登攞嚟讲咧？就是、其实同我哋嘅即系淑女关注组要讲嘅关于我哋嘅即系营养啊、健康咁样，好有密切嘅关系嘅。 绝对系，因为大闸蟹咧，我哋点解讲九黐十红？即系九月咧会食黐。 食到黐線， 係食到黐線啊！哦，係 食到黐食個即係女食誒母嘅大閘蟹啦， 收尾食就係乸乸，係啦，唔使驚，你唔敢講，人哋唔知你講乜嘅。 要斯文啲啊嘛，馬家姐話係啦，咁十月即係而家 係最唔斯文嗰個，你同佢講。 啲敗類嚟嘅啲咩？ 十月咧就 十月之食公啦，系啦公嘅，咁而家农历佢系计农历啊，农历十月系啦，咁而家就要食雄性嘅大闸蟹啦。 点解咧？ 咁季节性嘅问题嘅， 即系肥啲， 即系啱啱好系啦，即系个高啊会犀利 啲，爆高 嘅 所以就 爆高。咁啊爆高其实好唔好嘅咧？咁我哋会好即系联系到话个胆固醇啊，系啊，咁胆固醇咧其实咧。我哋一聽膽固醇可能會好驚嘅，即係膽固醇係唔好嘅嘢嘛。其實我哋又要為膽固醇平反下喎。其實我哋人體係需要膽固醇嘅。咁我哋嘅肝臟會分泌膽固醇啦，喺食物嗰度食嘢都會有膽固醇啦。膽固醇咧係幫助製造我哋身體嘅荷爾蒙、細胞同埋合成呢個膽汁啦，同埋維他命 D 嘅。呢個係膽固醇嘅好處。 嗯。 咁既然係有好處嘅話，點解大家都咁驚佢咧？ 係啦， 我唔係好明。 咁因為壞處就聽得多啦。 哦， 高膽固醇係啦，唔一定 指住佢咩？ 我真係有食膽固醇藥啊！ 嗱，我睇到 要降膽固醇 啊 嘛， 係啦。其实唔一定话系肥人先会高胆固醇嘅，瘦嘅人咧都可以系高胆固醇噶。系 哦，你个司机啊， 系即系会高胆固醇，因为都系即系。遺傳啊、飲食啊，都係會有關係嘅、 哦嗯。明白， 係咁。其實咧，通過即係我哋喺你之前都話啊，莎拉姐話唔知即係膽固醇咧，其實係有冇限制咧食嘢嘅時候，因為好混亂啊嘛。咁、其實喺2015年咧，美國心臟協會咧就剔除咗話每一日咧食。即係膽固醇嗰個份量咧，係300毫克咧就剔除咗啦。咁但係咧，即係對於高膽固醇嘅人士嚟講咧，我哋都係要留意嘅，因為咧經過呢個美國國家學院建議咧，膽固醇嘅攝取量啊，都係越少越好嘅。 因為自己都會製造啊嘛， 係 嘛？如果你又再食好多落去嘅話，咁咪太多咯。 冇錯， 我諗條數係咁計嘅啫，係嘛？ 非常。 咁點解會有即係膽固醇啊？即係呢啲咁樣馬家姐啊，你後邊嗰個靚仔啊， 高啊？ 點解會高啊？ 飲食咯，即係馬家姐可能一陣去食個咩大閘蟹 buffet 咁樣， 哦、 你諗下，你會食幾隻蟹啊？如果食 唔 係 好多 隻， 五六隻嘅唔係好多 隻， 兩隻 即係食完食高之後，跟住就唔食噶啦。大閘蟹有時你啲放題 劈曬去噶啦， 咁咪好嘥咯，唔可以浪費食 大閘蟹。你係食高噶嘛，B B？如果唔係你放題，咪可 咪唔使咯。 咁 你呢只腳都攣半個鐘頭， 我都係咁話。 咁慢慢食啊嘛。 可以啊！唔好帶佢食 放題得三粒鐘咋，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食放題嘅時候，我哋都要留意嘅，因為唔好即係都唔好食，即係尤其是馬家姐膽固醇高嗰啲啦，就唔好食咁多高咯，即係一隻起兩隻子啦。 即係我明啦，即係如果我係同佢一齊食嘢嘅話，應該係我食高佢食腳， 係啱， 咁又冇事啦， 係 好好 啊， 我覺得呢個 好好嘅配合嚟嘅， 都 OK 啊咁樣。 但 係 我想問一樣嘢，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已經係assume 咗嘅就係大閘蟹其實膽固醇係高嘅，所以你先至會叫大家小心啦。 如果用一隻蟹嚟計啦，大約即係150克重啦，咁其實佢入邊嘅膽固醇咧有168毫克嘅， 都唔係好多啫。 咁如果你 食两只，即系几多 量？佢自己都150毫克啦， 150克咧就其实系大约咧系4两到嘅。 4两好细只咋？ 系啊，咁你越大只个胆固醇咪会越高啲咯，即系越系啊。咁我又俾你哋估下咧，唔同蟹嘅胆固醇，你觉得嗱？我俾4只蟹你哋估啦。第一就系大闸蟹，第二咧就系阿拉斯加帝王蟹，好大只，好好味嗰啲 长脚蟹啊。 系第三咧系雪蟹。第四咧系花蟹，咁你觉得呢四只蟹入边咧，边只胆固醇咧系最高嘅？ 胆固醇系最高啊， 系啊， 最高 大闸蟹， 大闸蟹咯， 醒。咁最低咧？ 最低系仲有另外咩啊？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我估阿拉斯加， 梗系莎拉姐胜出啦， 系啦，做咗中火啊嘛，好明显冇睇啊，冇睇你 send 过嚟啲嘢啦，好。阿拉斯加 系啊， 系咪因为佢喺深海啊？ 深海 有关系， 同埋佢嘅高冇咁多噶嘛，即 系 运 动啊嘛，成日要 哦，系啊，系啊，咁啊真阿拉斯加食肉。 系系啦，你主要食佢啲脚啊咁样， 哇，好粗啊， 跟住咧 好长味， 系啊，成个手臂咁样， 系你唔食佢啲肉食咩啊？ 唔系咯，冇嘢食， 系蟹肉系啦。咁我哋即系如果睇翻啲数字嚟讲咧，咁大闸蟹即系比较一百克嚟比较咧，大闸蟹咧就有267毫克嘅胆固醇， 哇，好多。 咁啊，阿拉斯加帝王蟹长脚蟹咧就得42嘅啫， 哇， 争 比例，个比例咪好少咯。 咁啊，因为佢有高同埋即系多高同埋嘅就系食肉多咯，系咪啊？呢个分别喺呢一度， 冇错。咁雪蟹咧55啦，即系高嗰个 胆固醇， 胆固醇系啦。咁去到花蟹咧即系78，咁其实大闸蟹真系跑出咗嘅。咁我哋又將大閘蟹啦，肉類，因為大閘蟹咧，即係話除咗有膽固醇高，但係佢嘅蛋白質都係 都高嘅， 高嘅。咁我又去比較下啦。咁啊，三樣嘢，咁蛋白質豐富嘅食物，我哋有蟹肉啦，係咪？咁啊，雞胸肉啦，係即係無脂肪雞胸肉，同埋瘦嘅豬肉。咁三個嚟講嘅時候，邊個嘅蛋白質屬於比較高啲？ 蟹啦。 蟹其实它是最低的，但是都是高的，每100克的蛋白质有 17.5 克的、 哦、个百分比 是、其实高的、鸡胸肉有 16.8 克，猪肉其实有 20.3 克， 最高是它 高一点的 蛋白质、 又讲脂肪了，最低是哪个呢？刚才我讲了是无脂肪鸡胸肉， 鸡 我都系蟹， 系啦，鸡胸咯， 都系蟹， 嗯， 梗系沙拉姐啱啦，讲咗 tips 噶嘛，讲明无脂肪啊嘛， 咁我要沙拉姐赢啊嘛， 你撩下啲耳屎啊，哎呀， 借只蟹钳嚟，借只蟹钳嚟， 蒸熟咗喐唔到啊，你要生嘅时候先喐到啊，系咪先？ 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讲紧个营养价值嚟讲嘅话咧，就基本上你要食呢一个嘅高嘅呢个蛋白质嘅话咧，就应该要食呢个鸡胸肉就会比较好啲啦，系咪？好啦。我又想問翻一樣嘢啦，嗱，呢個先雖然有講到就係大閘蟹咧，其實咧即係佢嗰啲講緊嘅膽固醇佢好高啦，但係我點樣食有冇關係咧？即係譬如我要加啲薑啊，我加咗醋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會唔會可以將佢嗰啲膽固醇可以降低少少啊？ 嗱， 唔該你話我聽係。 一陣咧，我哋會介紹嗰道菜式咧，就絕對有幫忙嘅。咁因為咧係啦，就係植物固醇。咁植物固醇咧。豐富嘅食物，譬如我哋講植物固醇咧，即係 咩嚟㗎？植物固醇啊，即係植物嘅膽固醇啊？ 錯，植物固醇咧係一種我哋叫植物嘅化合物啦，或者係我哋叫做呢、這個。植物的色素，其实呢在这个荞麦面、在这个尤加利树、在这个日本的槐树或者是苹果、橙、无花果、红、绿茶里面呢都是会找到的、其实是帮助降低胆固醇的、即是、好东西来的、你说加姜加醋呢其实就是古人的说法、即是你要问 他的智慧来的 马老师即、就是马师啦是不是、 喂，你都幾 update 嘅喎，你 好 update 啦，梗係馬叫佢馬師， 平時冇咩做啊，淨喺度偷聽人哋做節目。 其實你有冇正職㗎？係 有正職啦， 又話自己啊做呢個營養，係 啦， 我都懷疑你都真係唔係。好，繼續 係啊，咁即係嗰個即係。古人的说法呢其实在《红楼梦》那个《螃蟹咏》里面呢其实讲到呢就是荆鳌更起桂阴凉。 马识唔识读啊 有点难读因为古文嘛即是都有文马师咯。跟住呢就是泼醋雷姜轻欲狂。咁其实呢就是说佢喺古时嘅时候咧，食蟹咧都加一啲姜同埋 加 醋， 系啊， 即 系 中和翻， 系啊， 系 哦，系 OK 嘅， 系 即系如果你话系咁样，会唔会令到胆固醇嗰个含量冇咁高？ 其实冇乜关系嘅，即系 咁你 我就系讲个植物固醇啊嘛，系啊，植物固醇其实就帮助 中和翻。 即係其實植物固醇咧，我就解釋多少少啊。咁植物固醇咧，其實佢個化學結構咧係同膽固醇相似嘅。咁我哋咧，咁植物固醇係天然嘅化合物啦。頭先提過，即係植物先揾到，因為佢植物固醇咧喺肉入邊係揾唔到嘅。咁食完之後咧，其實咧就喺即係喺我哋腸嗰度幫我哋吸收咗啲多餘嘅膽固醇。咁就會令到咧我哋。 血液入面的胆固即是坏的胆固醇是会降低的。 哦，即是好像我们看有一个广告，他就吃那些燕麦嘛，跟着有一粒燕麦，跟着你吸吸吸吸吸那些胆固醇，其实就是等于这样。 正 确。是这样的意思。哦， 好醒。 好啦，还有一样东西我想问下你的。嗱，以前我们有很多个智慧又在讲的话，吃蟹呢又不要跟其他东西一起吃的。嗯，如果不是的话呢， 相 中相黑啊，是啦，关不关事啊？在这个营养学来讲的话，其实 营养学角度呢，我们就即是睇返嗰个人个消化能力啦，即是譬如有啲人话食蟹同食翅，因为大家嘅季节都係相近啦，就唔好一齐食咁样嘅。咁，但係呢就其实睇返你个消化能力，如果我正常嘅食即係食一隻蟹去食少少嘅翅呢，通常係冇问题嘅。咁，但係呢由于有啲人可能个胃酸分泌过多啦，或者消化功能较弱嘅人士呢，就要留意要避免呢样嘢啦。因为我哋讲嘅齿入面有呢个油酸咧，又叫做单宁酸嘅，越生嘅齿系越多嘅。咁啊食即系同蟹一齐食咧，喺个消化过程中咧，会结合呢个叫做油酸蛋白嘅，咁啊会引起即系对肠胃不适咯。咁，即系肠胃麻麻地嗰啲咧，即系可能即系嗰啲马家姐嗰啲咧，即系。 你可以直指佢，其实你唔使惊啊！ 你试一次啊，你试一次啊，唔惊真系唔惊，我保证唔闹你。 直头讲佢嘅名出嚟，唔好讲佢系佛地魔。OK， 我亦都唔闹你，唔打你。 即系马家姐呢啲咁样咧，就要小心啲啦。 冇 错，肠胃唔好 系 好啦。咁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啦，如果咁讲法咧，我哋讲到大闸蟹，如果系每一次我哋大约会建议食几多少度？ 一隻起两隻指。 拜拜。 都不是人讲的说话来的。 一隻两隻都不行。 两隻咯，两隻。 对咯。即如果你胆固醇高的话，就更尽量。 即马家姐那些就一隻咯，我们那些就两隻咯。 算你啊。如果不是我你出不到这个门口啊，我跟你讲。好啦，今天要再次多谢晒懒上来跟我们讲了有很多有关于的就是胆固醇要注意的东西啦，以及还有就是大闸蟹一隻起两隻指就好啦。是不是 下 个礼拜再见你，唔该晒。 拜 拜。 拜 拜。To my own devices, they come with prices and vices. I end up in crisis. Till as old as time,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cause you got tired of my scheming. For the last time, it's me. Everybody agrees. It's me. Hi, I'm the problem. 嚟剩翻少少嘅时间咧，我哋要讲翻一个咧就阿懒嘅食谱啊。咁头先讲咗咁多嘢啦，咁都有翻啲嘢即系入下肚先得噶，系咪？好，一分钟嘅时间。 好，我哋有呢个叫芦荞花啦，芦笋荞麦面椰菜花。芦笋荞麦面椰菜花各200克，跟住加埋棉豉酱50克，有生姜两片，有蛙同埋娃娃，即系白芝麻同埋黑芝麻同埋白芝麻。 哇！跟住 系啦， 有米醋30毫升同埋食用水，咁啊将荞麦面、芦笋、椰菜花煮熟啦，跟住荞麦面可以过冷河同埋呢个即系擎干水啦，然之后就捞埋头先嗰啲酱汁一齐，咁咧就白上碟，咁啊再加呢个蛙同埋娃娃，即系黑芝麻或者白芝麻，咁啊请慢用啦。咁、其实呢个咧计。呢个计出嚟咧，真系好食嘅。佢个膳食纤维系高嘅。咁、我哋最主要系讲翻咧呢个系营养小贴士啊，因为咧个芦笋含呢个芦丁啊，咁、其实帮助降低胆 固醇嘅。 系啦，咁同埋系啦，诶、嗰、那个荞麦面含芦丁，唔系芦笋。芦笋咧就系、是、含呢个维他命 K。咁维他命 K 咧，其实帮助咧血液凝固啦，同埋骨骼嘅健康嘅营养。 呀、非常之好啊！ 多谢晒， 多谢晒你嘅食谱啊！下次可唔可以带啲好食啲嘅嘢嚟？ 好好食，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确诊新冠病毒，他昨晚由泰国曼谷回香港，在机场进行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现正在家工作。李家超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曾经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王毅交谈，亦都曾经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等领导人见面。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患者如果在当地的快测结果是阴性，即使有传染性，病毒量都会较低。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话：，现时收到4家旅行社申请举办团进团出的安排，当中只有2团登记行程，涉及啱啱过去的周末由泰国抵港的旅行团。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团进团出的安排不能够吸引很多旅客来香港，但是能够借此对外宣布香港已经踏入复常阶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个节目说，接待团进团出旅行团的食肆需要划分指定区域，安排指定员工接待旅客，大部分食肆没有意欲参与，认为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不便。他又提到，香港其中一个最吸引的地方是有很多特色美食，认为现时限制旅客去到指定食肆会减低旅客来港的意欲。第14届港区全国人大选举会议朝早举行首次全体会议，推选出19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包括特首李家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但是没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人大秘书长杨振武说，选举会议成员要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意识，守好代表入口关。他又说要选出符合5个条件的代表，包括坚定爱国爱港、具有广泛代表性、德才兼备、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和香港同胞满意。七大工业国外长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要采取措施回应北韩近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七大工業國外長說，國際社會需要採取聯合和有力的行動回應北韓，預計安理會將會應美國的要求，星期一開會討論北韓問題，南韓將會以利益攸關方的身份參與。另外，北韓外務相崔善基不滿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偏幫，說有欠客觀公正，他重申北韓有權發展自衛用的武器。较早前，

掌声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期间限定，不定期放送，三人限聚， 找寻最完美的伴侣。假如人走过的路只是一个草稿，可以有一个改正的机会，那又几好呢？有个后生仔，他觉得人生只能够拣一个伴侣，陪他度过一生太危险了。于是他跟上天讲，可不可以正如那段说话所讲，每一次如果不成功的话，当个草稿搣了他由头来过，得不得啊？上天就说，好，那你试下吧。这个男仔遇上一个绝顶漂亮的姑娘，大家都喜欢大家，最后就结成夫妻了。点知后来他发现这个女仔靓就靓，但是讲嘢呢就经常闹出笑话，一做事又撞板，心灵又没办法沟通。于是他将这个婚姻好像草稿那样抹了他由头来过。他认识了第二个的婚姻对象，除了好靓之外，仲好能干，好聪明，冇再做傻事闹笑话啦。不过冇几耐，佢就发现呢一个女仔脾气好差，个性好强，成日都嘲讽佢老公，话佢呢样唔好，嗰样唔好。似乎佢唔系佢嘅丈夫，反为佢嘅仆人，佢嘅工具。佢忍受唔到呢种折磨，于是将呢个草稿搣咗，再嚟过。到佢第三次结婚啦，而家呢个太太嘅优点真系好好啊！结婚之后两个非常之好感情，点知道佢太太原来身体就麻麻地，患上重病，卧床不起。佢个样子已经冇当日嗰种靓丽，只系剩低毫无魅力嘅一种好脾气。但系咁又点？佢连床都起唔到。从道德嚟讲，佢当然应该继续陪住呢位太太，但系从生活嚟讲，长时间要招呼一位病人真系好辛苦。佢觉得人生得一次啫，我成日陪喺呢个病床前边，咪好嘥时间咯。于是佢同上天讲，可唔可以俾多一次机会啊？唔该你啊。最后呢一个草稿又再搣咗，由头嚟过。经历咗咁多次嘅折磨，佢嘅个性成熟，交际都老练好多咯。最后终于俾佢识到一个年轻、健康、漂亮、能干嘅女仔。今次冇分可以扣啦，佢好满意啊。于是有一日，唔该意同太太讲：我啊拣咗好多次先拣到你啊。然后将以前嘅事情和盘托出。点知两个太太知道咗之后话：吓，原来你个人系咁样噶。甚至你太太之前病，你已经离开佢，我唔想再喺你身边，我哋解除婚约。最后佢都落得两手空空，孤独终老。完美只系一个理想，人生会唔会有完美可言？生活之中，处处都有遗憾，执着于追求完美，有时只会为自己留低更多的遗憾。世间十全十美的事物少有，残缺本来就是生命的本质，世界的实相。你找寻到一百分的爱人未？ 越狂越纷乱，越迷越得寸，人越去接近，所爱越难以。暂时让生命相遇，渐然时光到此，未能一辈子。

各自是有必要成为愤怒的伙伴。我们各自自己愤怒，但并不是要去压抑又或者是驱逐愤怒，而只是看顾它。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正念的角照比较似一个姐姐，用关切又亲切的方法去看顾着妹妹。我们可以专注于呼吸，以便维持这份的正念，藉此全面地认识自己。当我们愤怒的时候，通常是不容易回归自我的，反而会去想那个激怒我们的人，去想他可恨的一面，他的粗鲁、不诚实、残酷、无情、全心不良等等。我们对这个人想得越多，听得越多，看得越多，心中的怒火就越大。他的不诚实和令人讨厌，或者是真的，又或者是想象出来，甚至是刻意夸大。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就在愤怒本身。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自己身上，先看看我们的内在，最好不要去听或者再去看那个我们认定造成我们愤怒的元凶。例如消防员咁，我们必须是要用这个水去扰熄我们这个的烈焰，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找一个纵火者。吸气，我知道我在生气；呼气，我知道我必须倾全力去照料我的愤怒。所以我们不去再想这个人，只要怒气不消，我们克制自己不去讲又或者是做任何事。如果我们集中心力去观察自己的愤怒，就可以避免造成事后遗憾的伤害了。 Stop!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商业智慧嘅小故事。有位男士，佢追求一位女仔，不过女仔好大口气。个女仔同个男仔讲：你想追我啊？可以啊，只要你一部名贵房车同埋两层高嘅别墅，我会考虑同你去街。个男仔好苦恼，然后翻屋企问下爸爸妈妈嘅意见。爸爸饮咗一啖茶，然后同佢讲：阿仔，车好容易搞啫，只要我将屋企嗰部名贵超级名贵房车卖咗，换翻十部八部佢想要嘅名贵房车，一啲问题都冇。好啦，个男仔问：咁两层高嘅别墅点啊？爸爸话：呢个就难搞啲啦。我哋冇理由将我哋五层高嘅楼拆三层去就翻佢嘅要求嘅。然后劝佢：算啦，天下女仔咁多，冇必要为咗追过嚟拆屋嘅。其实呢个启示咧，就系话，当你响唔了解你嘅客户嘅需求同埋实力之前，千祈唔好立乱报价。另一个故仔系咁嘅，有个人佢夜晚凌晨时分走去银行嗰啲存款机存咗10,000蚊入去，啊，点知冇任何显示，亦都冇收据，佢即刻联系银行：喂，你食咗10,000蚊啊，点搞啊？嗰边嘅客服同佢讲：咁啊，你要等听朝先有人帮到你、啊。唔系啊嘛，点算啊？10,000蚊、啊，啪收一线。佢谂下谂下，好唔忿气，于是佢再打电话去客服：喂，我喺你咩街啊？呢度咧，嗰部机咧无端端系咁套啲钱出嚟，套咗几千蚊。结果5分钟，嗰啲维修员即刻赶到嚟。呢、这个故事系想话，人哋帮唔到你，系因为你嘅要求冇办法触及佢嘅利益。你要将你嘅问题、你嘅产品同佢利益联系起嚟，先会引起佢对方嘅重视。商业社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一定有原因。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进，心中逐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定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话是最佳天气，春风化露泽林与森和，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炽焰扬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进，心中做确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春风化露泽林与森和，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炽焰扬亮着我。